屌信你唔過共產黨，係嘛？你嘅治港政策係乜嘢啊？你又當我哋係內地嘅一國一制咁，咁啊完㗎啦，大哥。 係嗱，同埋佢編嗱，其實你見到就係端傳媒好似包裝嘅，就你見到佢 page 咧，佢就揾咗好多唔同立場嘅人咧，就去做一啲即係好短嘅專訪，又唔係，因為其實佢嗰啲所謂評論咧，佢都係對當下即係香港嘅局勢啊一啲感覺嘅啫。佢唔係話佢自己問嘅問題好 sharp， 即係譬如陶傑就係話啊，而家即係香港啊 hea 到撲街啦咁樣樣 ，hea 到死為止啦。咁但係你會見到咧，就係 咁佢敢唔敢用呢個做題啊？ 啊，又唔敢喎、啊。 陶傑 dot dot dot 香港 hea 到撲街 啊 ，hea 到死為止啦。 叫做特首你好咯， 啊， 屌咪就係咯， 啊，唔係你新媒體唔係講錢嘅， 唔係露底啊，端傳媒冇得搞噶啦，露底啊。 就即又唔係咁講嘅。如果你有啲即比較特別啲嘅 topic 咁樣，即例如我成日喺立場度碌嚟碌去。 唔係立場反而做得好喎、 啊。係啊， 立場做得好一樣嘢咧，佢就係做啲專題式嘅嘢、啊。譬如好似之前咁樣樣，嗱阿土你自己喺節目嗰度講，就係話嗰個叫做回即係 匯點派， 匯點派啦，嗰、那個叫做係回歸即係民主回歸 派 啦，係咪？喂，即係你會講，即係你自己講咗呢樣嘢出嚟，即係會咁，然之後其實佢哋自己 follow up 去，即係研究，喂，究竟匯點係一回事啊？喂，就算係 Q 仔都話，喂，匯點其實都班嗰班人都係即係撲街嚟噶嘛，係咪？都係鬼鬼地噶嘛，又話即係呢啲咩 喂 ，Q 仔講咧就 appropriate 講， 因為佢真係其中一份子啊嘛， 係匯點 嘅錯係咯，喂咁喂，佢反而佢係一年幾篇咁樣樣，佢做呢咁專題係做得好出色喎，老實講。Even 佢自己唔会有自己嘅社论啊，或者佢讲到明佢自己即系好似早排咁嘅退联嘅立场。喂，佢唔会话即系做得好，即系其实讲真立场其实冇乜立场嘅，但系佢就做啲专题咧，就做得好深入，即系会俾你留下一个深刻嘅印象，同埋佢啲 infographic 做得好啊嘛。咁但系我哋即系仙人掌咧，即系我谂即系先，虽然我哋系搞得好即系好细规模啦，但系起码我哋即系喂。你就係講三跑，你就係講退聯，喂呢啲立場，喂其實係你見得到，捉得到 嘅。搞仙人掌，而家回歸花生糖係一件好事咯， 啊、 就係你包仔有誤解啊嘛，成日都以為嗰個係民主黨，關佢撚事咩？我已經第一日已經講撚咗啦，你有呢個咁嘅套版印象，咩連街外啲人都咁同我講啊？黄之锋系咁讲啊，屌嘅时候周永康见到我又系咁讲啊，到嗰个系民主党啊，屌咁样 clarify 完之后系咩咁样啊，我都知道大镬噶啦。 唔系，但系我觉得即系 even 立场又好，我哋又好吓、啊、迷都好，即系其他都好，唔系即系佢你话个班底啊，即系后面嘅投资者啊，都好清楚。系咪？即系立场，佢更自己交代添。有咩董事啊？咩人？喂，但系呢一个端传媒，喂，即系后面嗰啲人咧，你到今时今日咧，你都系吓？ 唔系佢迟早露底嘅，真系。你唔好俾我讲错，唔系唔好俾我讲重嘅咁讲。 系 佢露底嘅，一定会。因为你谂下佢出嚟访问嗰、那个，唉，屌大佬广东话都未正嘅。跟住你又派住啲人可以喺广州， 嗯， 咁劲。你可以派住啲人喺台湾，啊犀利喎，有啲计喎，系嘛？我就睇下你嗰啲台湾新闻系写乜嘢，我就睇下你啲中国新闻你系写乜嘢， 同埋好得意个 website 冇乜广告咁样嘅， 唔系即系咁讲啦。 广告啫？ 点解？点解？ 大把人泵水，但系我话俾你听，而家泵水人都会睇一样嘢， 系 你过一年、一年之后，你交咩成绩表出嚟俾我？ 嗯， 你系咪真系做到维稳嘅工作？做唔到你行紧开。 嗯 嗯， 端传媒最后嘅结果就系过完下年嘅立法会选举之后，都系扑街，都系玩完，话俾你听。 咪系啊，其实讲真，而家系啊，即系你见到有啲即系其实挨得好辛苦嘅，即系新媒体又好，即系而家雨后春笋嘅准备会搞都好，其实都系聚焦嚟紧呢一两年嘅选举啫嘛。 冇错 啊。 同樣道理，花生台都係會做呢樣嘢，就係、是、瞄準住嚟緊嘅立法會。 我哋花生台有人選添啦，真係 咁犀利我哋。 你槍選啊嘛， 我 你又話 我選條毛， 即係 勾我哋， 咪選條毛咯。 即係學阿兄姐話，真係選條毛啊！喂，好咁啊，即係轉頭再翻嚟。 花生黨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HKPN.com，我係鍾樹根。